第十八课，早吃好，午吃饱，晚吃少。 中午在留学生食堂，玛丽、安娜、田中和大卫坐在一起吃饭。 二位小姐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到这儿来吃早饭呢？ 早上那么早上课，哪有时间到这儿来吃早饭呢？我早饭一般在宿舍里吃，喝杯咖啡，吃片面包，就算一顿早饭。我呢，更省事，干脆就不吃。 那你上课的时候不饿吗？ 习惯了，也就不觉得饿了。实在不行，课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小卖部买点吃的。 你们老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呢？你们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？说是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要是哪天没吃早饭，一上午都没精神。 我们不像你，你看我，长得又瘦又小，吃几块饼干就可以当一顿饭。再看看你，中午吃这么一大碗饭，比我一天吃的都多。 话不能这么说，吃多吃少没关系，可是要定时定量。书上可都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的田中一到关键时刻总会说，书上是这么说的，真拿他没办法。因为他的影响，我这个过去不吃早饭的人，现在每天按时跟他到这儿来吃早饭。效果怎么样？说句公道话，还真不错。现在上午上课比过去精神多了。怎么样？听我的话没错。 我听说你们早饭也像午饭似的，又是包子又是粥，吃那么多干什么？ 这你就不懂了。按照科学的说法，早饭不但要吃，而且一定要吃好。中国有句俗话，这还是大卫教给我的，叫做早吃好，午吃饱，晚吃少，是这么说吧，大卫？ 在我们国家也有和这句意思差不多的俗话，这句话的道理谁都明白，可是真正按这句话去做的又有几个人呢？拿我家来说吧，早上大家都忙着去上班上学，早饭也就随便吃点或者不吃，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，我们只能在食堂或者街上吃点快餐，像汉堡包、三明治什么的。只有到了晚上，大家回到家里，一家人才能热热闹闹地吃顿饭。所以在我家实际上是早吃少，午吃少，晚上吃得又多又好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跟你只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我不吃早饭。说实在的，我特别爱吃中国菜，吃起来没够。你们看，我来中国以后比过去可胖多了，要是每天再加上一顿丰盛的早饭，我的减肥计划可就完全破产了。 你是因为这个才不吃早饭的？告诉你，想减肥不吃早饭可不是办法呀。早上不吃，中午饿了吃得更多。有专家研究后得出结论，不吃早饭的人增加体重的可能性比吃早饭的人大出一倍呢。 是吗？不会吧？ 田中说的我倒是相信。你想，睡了一宿，身体里面的营养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早上适当的补充营养还是必要的，要不然到了中午肯定饿得够呛，这时候大吃一顿，把两顿饭当一顿饭吃了，你的胃口不就更大了吗？至于晚上该不该少吃点儿，我想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比如说我这个人喜欢夜里看书，如果晚上吃得少，到了夜里就得再来一顿，不如晚上多吃点，吃饱点。 我听说要想减肥得少吃多餐，每顿饭少吃点，每天多吃两顿。 安娜，你要是真想减肥呀，我告诉你一个最有效的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每天下午我们练球的时候，你给我们捡球。捡球可是一项很好的运动，而运动是最好的减肥方法。 又开玩笑，捡球算什么运动？